是新兵家，有一个神奇的地方，他的名字是新兵家。我哥的兵风爱爱，喊得似湖水荡漾，你们一起天使风光，日不生生一地悠扬

心嘟宝宝，开心的不行嘟宝宝。